伴着电波的起伏，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，是一种视野的开阔，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，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，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，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驾驶目前的随想世界，抛弃尘不变的思维局限，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986。 填饱肚子，也别忘了耳朵。烹饪音乐大餐，享受美好生活。音乐的好味道，听听就知道。音乐随心听，等你来听。 沙漠之中城堡没有你住，话说王飞过一只海鸥，大峡谷的风呼啸而过，是谁说没有？有一条人温柔的像尾蛇，无力的躺在干枯的河，在等待一只老的念头。微浪跟着这些路的骨头，秃鹰盘旋刺顶着腐肉，草原上了两只敌对野牛，在远方决斗，在一起的带起了奶油，看着一次而困的老斑鸠。你老板就对的那么多，几点都没有个睡也能过，脑袋瓜有一点羞动，连我死了他比谁都难过。一定暗淡就会承认开口，承认长发手习惯着走，这里什么奇怪的事都有，包括像猫的狗。你老板就平常话不多，除非是乌鸦抢了他的窝，他在瓜不从把谁割，一直拎他心意的木板球啊。 上辈子的决斗，一直为了问候我，谁是神英雄？五十单元的有这个动作，下次换我哭了。这故事告诉一年的种种，还真吓人。 沙漠之中的猫没有你救，化作王飞过一只海鸥，大峡谷的风呼啸而过，是谁说没有？有一滩温柔的响尾蛇，无力的躺在干枯的河，在等待雨季的来临变沼泽。浪看着这些路的骨头，不明白现实顶着腐肉，草原上两只敌对野牛，在与他决斗，在一起的带劲的白酒，在这一只耳环的老板狗。你老板就对的毛不多，今天都没有个谁也能活，脑袋瓜有一点羞涩，连我死了都比谁都难过。 休息一下， 先让当怕休息，跟着走，让什么奇怪的事都有我，包括他妈的狗。你老板总比咱话不多，除非是乌鸦抢了他的窝，他在灌木丛他先狗，一直领他心意的木

舒适，给你的耳朵做 SPA， 好感觉，简单不复杂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。 贴着我耳边的气息，我害怕某个旋律带我回某个场景。你说如果雨停了，我们就在一起。我害怕某条街道有你留下记号，会自以为是你对我的需要。我害怕那段旅行继续在我的梦里，我还相信你说的离开的原因。最近我表现得还可以，最近你已走到了哪里？别在意，随便问问而已，都怪我才学会了爱情。却找不到你。如果我掉入了海底，是否你会有一丝感应？别在意，随便说说而已，别有压力，我只想 薛之谦的这一首《我害怕》。之前听到他的这首歌也是在作为新专辑的一个推荐曲。其实呢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些伤心吧，因为听到新鲜出炉的这一首歌呢，它其实不是那种苦情歌的路线，没有了失恋的难过，但却有了一些爱而不得的揪心。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，我是张婷。每个人在听歌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情感被引发，也可能每个人心中的情感经历都是不一样的，从歌曲当中去获得一些共鸣，可能会有一种更加奇妙的感觉。